累死我了。老张，老张，老张， 林捕头回来了。 哎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 怎么样啊？ 哎呀，终于被我给骗回去了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 太不容易了。哎呦，这老头可真倔呀，太倔了。 这他倔点儿，他，哎呀，非得不同意是怎么着？ 他最终还是被我劝回去了。但是啊，我觉得这老头太倔了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得时刻注意一下，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李大爷他最近的动向。 也别我一人注意，咱们呀都注意。 行。 这样的一出戏也真是难为参演的各方了，不过结局还好，算是平安化解了这次危机。然而事情到了这里却依然没有结束，至于说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您得接着听。 哎呀，老李呀，怎么了？有人杀了。哎呦喂，老李怎么了？怎么又让人骗了？ 钱二十， 二十两啊， 二十文钱。 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老李，怎么了？怎么丢了二十文钱呀？那也不至于哭成这样啊。不就二十文钱吗？ 二十文钱怎么了？二十文钱也是钱。 你前两天哭着喊着给骗子买仙药的钱。你不是当时也不心疼吗？你还在乎这二十文啊？ 不一样， 不一样。 我这那天啊，幸亏你炉子这闹脾气没好，然后呢，我就这两天我冷静一下，加上朝廷宣传嘛，我就明白呀、啊，仙药这事儿啊，我咱估计是，可能是骗我的，可能是骗我的。可结果吧，我以为我运气挺好的，我还跟人说，我说幸亏我没受骗，结果是平白无故的丢了钱，二十文钱也是钱啊，别说二十文了，一文钱还难倒英雄汉。 哎，行了，反正你找啊，也是找不着了，对不对？ 你， 哎呀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人生在世啊，这钱呐、啊，它都是身外之物。 那你把身外之物给我呀？ 那哪行啊？ 你看看， 那哪行啊？不就二十文钱吗？这个，嘿，我帮你找找行不行啊？ 行，你帮我看看去、啊。 我估计你可能落在哪儿了。 对，我也觉得。 我可能是你落哪儿了，你可能也没丢。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找找去。 嗯， 我自个儿掏二十文，让他别这么难受。哎，林捕头。林捕头， 老张，怎么又碰见了？ 好，我在家正待着，我就听见那李大爷在家里就嚎啊，就哭啊。 哎呦！ 我说过来看看吧。你猜他说什么？ 他说什么呀？ 他说他丢了二十文钱，丢二十文钱就至于哭成这样？哎、我这不一琢磨，得了，也别让他难受，我掏二十文赶紧给他。 哎，别 啊！ 先别，但我觉得是先得把他的情绪给安抚好了。我觉得你给。应该不太合适。 那你给二十文？ 我觉得我去，就是给他这二十文比较合理。 那你说是？ 我就说我找到这二十文，我还给他。 你编一理由。 对吧？就说我找到了这二十文，然后还给你，那他肯定就好意思收啊。你要说是你给他二十文，他怎么好意思收啊？对吧？ 走。 行。 就这么着。 好。李大爷在吗？李大爷， 您是谁啊？ 我林捕头呀。 哦，穿着观音啊，您是衙门里的？ 哎，是。 哦， 林捕头啊，我今儿啊在。 什么？您是林捕头？ 不，我一看见您激动了，李大爷。 嗯、 我是林捕头，我今儿啊在那街上啊，哎，看到前面有一个小偷。我就把他给抓住了、然后那小偷啊，哎，手里正好攥着二十文钱， 那可能是偷的你的。 我就问他，他偷的谁的、

携手同行。爱是最温暖的声音，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张张笑脸，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。